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看《感应篇》第22句，禁锢续寡，敬老怀忧，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是叫我们行人尽忠，推己及人呐。现在讲的是社会福利事业，孤寡都是说的人间最不幸的遭遇。男子太太死了，这称孤啊；女子丈夫死了，称寡。失去了伴侣，尤其是年岁大了，老人，这个是人生不能够避免的，必定会遭遇到的。只有少数人一生生活幸福美满，过去生中修得好啊，而鳏寡孤独啊，在这个世间是太多太多了。现在世界上各个地区国家奖励宗教界的人士以慈悲爱心来帮助这些不幸的人。所以在新加坡我们也看到几乎每一个宗教他们都办养老院都办孤儿院，收容社会上这些不幸之人。去年除夕，我们欢欢喜喜的过年，我们想到社会上这些不幸的人，所以我们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过年，度一个温馨的除夕。我们邀请各个宗教他们办的这些老人院跟孤儿院全体的人士，除了有病的不能来或者行动不方便没有办法来的，我们将礼物派专人送给他们，能够来参加的我们都非常欢迎去年温馨晚会我们请的这些客人3800人李默元居士想得很周到每一个老人每一个孤儿我们发一个正式的请帖 这个事情好像是小事情，意义很大了。我们想想，住在孤儿院的孤儿，住在养老院的老人，恐怕一年呢，从来也没有人去请过他了，正式去请他吃饭的，没有过。所以这一份请帖给他了，是无限的温暖的。是他一生当中美好的一个纪念。所以我们请帖不是发一张啊给的团体，不是的，每一个人都发。这是爱心呐！我们每一个养老院，每一个孤儿院，我们送了很多的礼物，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养大众，每一个团体，我们也都捐助一笔款项。送给他们，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关怀照顾。所以有人来问我，他说：“法师，为什么把佛教信徒捐献的这供养，你拿去送给别的宗教？”说这些话的人，有这些观念的人，心量太小了，不是佛弟子。佛不是这样的，佛是一视同仁的，也不是菩萨祖师的弟子。菩萨祖师教我们念感应篇呢，叫我们学印之文呐，这不是别的宗教外教的吗？可见的，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完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视同仁呐。哪有这种分别呢？可见的我们心量太小，我们学佛没有成就，念佛不能得一心，别说一心得不到了，功夫成片都得不到。参禅不能入定，学教不能够圆融会通，学密不能相应。原因在哪里呢？分别执着太重了，我们用心用错了，还是用轮回心呢？用轮回心学佛法，佛法也变成轮回法了。境随心转吗？佛法也是境界吗？看你是什么心呢？所以我们自己错了啊！大道理跟他讲，他听不懂啊。我就给他讲一点浅显的道理。社会上这些老幼孤寡，我们学佛的人要不要照顾？要照顾。我们要不要办养老院跟孤儿院？要啊。 要为什么没去办呢？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们条件还不够啊。那么别人办的跟我们自己办的有什么两样呢？这一点我们要懂的，别人办的就是我们办的嘛。我们送钱，送一些这个食物、日常生活用品，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呢？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他们办的就是我们办的，自他不二。佛法里面甚至于讲到生佛不二，众生跟诸佛不二。我们今天坏就坏在分别之处，分别执着使我们堕落在六道，沉沦在三途。生生世世也曾经遇到佛法，也曾经种一点善根，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出离六道。原因在哪里呢？分别执着太重，心量太小，起心动念都为自己，自私自利。什么都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团体、自己的宗教，就坏了。这个念头是虚妄不实啊。佛教给我们用真心、用诚意，诚是什么意思？前清曾国藩先生讲得好，他写在读书笔记里面，一念不生是为尘。那么由此可知，起心动念就不成了，要一念不生呢，那才是真诚。真诚起作用，儒家讲的正心，佛法里面讲的深心大悲心。所以深心大悲心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忠，忠孝的忠啊。那是真诚的落实，真诚的启用。忠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丝毫偏斜， 有一念自私，你的心偏了，你的心邪了。念念为一切众生想，没有一丝毫为自己想，这个心叫中心。尽忠报国，那是什么心？念念为国家想，念念为人民想，绝对没有一念为自己想，叫尽忠报国。起心动念，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那是轮回心造轮回业。怎么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我们要学佛，要学菩萨，从哪里学起？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啊。所以这八个字意思好啊，让我们常常想到这个世间还有许多很可怜的人，迫切需要照顾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老人院、退休的老人，新加坡社会上常讲的落年人士、孤儿、从事这些社会福利工作的人，我们倍加尊敬啊！我们礼敬赞叹啊，他们将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真正落实，真正在做。我们应当随缘随分，尽心尽力地来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怎么可以有分别有执着？社会才能得到安稳呐，世界才有和平。这是佛法里面所说的无为布施，唯有无为布施，果报是健康长寿。佛给我们讲的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之身的，这八种苦实际上都可以避免的。都可以把它转过来的。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懂得。 果必有因。种善因一定得善果。我们起心动念都为自己，所以造作的是不善的因，才有这八种苦啊。如果能够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这个八种苦难自然就消除了。利苦得乐是一句真实话了，绝不是空话，端在个人觉悟。真正回头，认真努力地去做。这两句话意思很广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继续给诸位做报告。好，今天讲到这里。